好啦，你坐翻低啦，因为慢过，滚搞晒。 很想轻抚你，所以避开你。醒过来，这份情像翅膀打开，还没有相拥别依赖。神教会我等待，大潮流进细水，才去承诺你那一生兑换爱。 哇，彪悍！ 想急拥抱，所以在祷告，求甜蜜意志带着你漫步，游历过旅途，等一天终老，生老病死一起细数。原来慢慢靠近，更珍惜这一吻，停留是为了你，要给予你回应。情太过汹涌进深海，而我却会忍耐，但求来日你醒过来，这份情像翅膀打开，还没有相恋别依赖。神教会我等待，待潮流像细水，才去承诺你那一生兑换爱。能为爱恋学习安耐，情信寄进心内，但求能学会依靠神，爱被驯服过更精彩，原地露天火亦不更改，时间永远等待，等你情愿那天才去承诺你无止境那份爱。我用沉默叫醒爱情，你用期待做你反应，继续行近，直至开始爱。 好，跟住落嚟，其实咧，我自己就唔係特別係一個卡拉 OK 嘅常客，亦都唔係特別好中意去卡拉 OK 玩嘅。咁咧，不過去卡拉 OK， 如果真係有機會去卡拉 OK 咧，我成日都會揀一隻歌唱。不過呢隻歌咧，可能對於你哋嚟講應該係 OK， 因為望來你哋都唔係太後生，咁應該都會識嘅，應該對呢隻歌嘅認知係冇問題嘅。啊，如果你話唔識呢隻歌都係扮嘅啫，我話係嘛？個個都話啊，食噶。呢點解揀呢隻歌呢？其實我覺得喺每個人個生命裏面，其實都有陣時會遇到好多嘅挫折啦、困難啦，或者我哋生活嘅環境裏面都有唔同嘅一啲艱難喺當中啦。咁但係我時都覺得要擁抱一個懂得喝彩嘅心，時時都喺心裏面要同自己打氣。有陣時同自己打氣之餘，當你有能力有力量嘅時候，都要時時同你身邊嘅人打氣。咁我呢隻歌我好特別好特別好想送俾我爸爸，即係已經翻咗天家爸爸，因為咁多年嚟都係佢不停不停咁為我打氣打氣。喺我覺得時睇覺得係我，其實係咪 都要退下休呢？咁樣佢時都鼓勵我，唔好啊，阿 B， 我覺得你仲有能力啊。即係佢時都覺得人係要不斷對自己有一個挑戰，對佢都好希望我時時有進步咁啊。